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陶阳子和对手开始对局，按规矩猜了先，陶阳子猜到了白棋。此人在愚园棋楼的棋手中算是下得比较好的，人都称他做浆糊。他的棋粘人，并不缠人搏杀，却黏糊糊的，对手再强也很难杀死他的棋。有时他也会逃浆糊，到人家的空里去粘来粘去的粘活一块棋来。陶阳子的白棋在拓展着空，可浆糊的黑棋粘上来倒一时很难摆脱。毕竟陶阳子与以前相比搏杀力强了，逼着粘上来的黑棋在下线做活，趁势又围着了中控。一盘棋下来，浆糊输的并不多，陶阳子只收了三角盘费。浆糊一笑，心里不服，说：“还下一盘吗？”陶阳子摇了摇头，浆糊以为他不想再下，刚准备起身，没料陶阳子伸了伸手，明显是继续的意思。浆糊依然拿着黑棋盒说：“我输了，还是我先走。”陶阳子又伸了伸手。这一盘浆糊下得仔细，他越发使着粘的手段不让白棋成空。一旦白棋讨厌粘上的黑棋要围杀他，他很快就做活了眼。陶阳子难得遇上这样的棋手，也展开腾挪手段，只要有机会便脱先去围控。最后还是陶阳子胜了，还是只收了盘费。这两盘时间下得很长，浆糊说：“佩服佩服，老弟的棋让我想起一个人来。”陶阳子摇了摇头，浆糊不由得笑了。接下去一段的日子里，陶阳子每天都在愚园下棋，只要棋楼外有棋下，他就不进棋楼里去。他对那里面总还有着一种莫名的感觉。慢慢的天开始热了，头上戴一顶毡帽已让人觉得奇怪，但陶阳子依然戴着它，帽檐压到眉头上，这成了他的一个标志。棋楼下的棋手也熟悉了摇头毡帽，他们的棋力大都不如浆糊，略强的最多和浆糊相仿，所以与摇头毡帽下棋都不行猜先的规矩，拿了黑棋先行。陶阳子 也下得平和，取势也取地，围控也搏杀，胜了以后只收盘费。这一天，陶阳子在愚园的棋楼下与一位富家弟子下棋。陶阳子曾与他下过，这位大学生模样的棋手棋走得堂堂正正，力争取势，只是搏杀力不够。陶阳子很喜欢他的棋，也就与他展开了围控战，都不在乎一两个子，只求把控做大。虽然兵不血刃，一来一去却是颇费心思的，最后还是陶阳子多赚了几目空。两人相视一笑，正要收子时，陶阳子就听身边有人说话：这位老兄，有心与我下一盘吗？陶阳子听到了声音，就知道是铁盘了。陶阳子收子的手颤了一下，子落回到盘上。陶阳子来愚园下棋，似乎一直有点怕见着铁盘，他压低毡帽，也许就怕被他认出来。偶尔远远地见铁盘一面，抬手与人招呼，一面上楼去的侧影便会把脸扭开去。然而铁盘还是出现在了面前，陶阳子想扭头，不禁还是抬眼看去，铁盘还是原来的铁盘，他的脸上依然皮紧裹着骨头，不见什么皱纹，只是单眼皮越发下垂，显得眼睛更小了。陶阳子站起身来，伸了伸手，意思是跟他上楼去。铁盘一时身子没动，只是盯着陶阳子看，看了好一会儿，他脸上漾开了一点笑。他们上了楼，在靠窗边的一张桌子前对坐下来。听到铁盘要与摇头毡帽对局，楼下楼外的棋手都上楼来观战。还是在这个地方，还是在这张桌子前，当初少年陶阳子杀败过愚园两大高手，铁盘与乔也。也是在这个地方，也是在这张桌前，铁盘大谈棋力与棋路，引出方天琴，杀得陶阳子一败涂地。铁盘又盯陶阳子看着，接着微微一笑说：这里下棋输赢的规矩你肯定是懂的。陶阳子当然知道楼上的盘费是一块大洋，多剩一子加一角。他没说话，只是伸了伸手，意思是下棋吧。铁盘伸手拿过白棋盒说：我是主，你是客，我年长你年少，你先走吧。铁盘话也说得堂堂正正，知道摇头毡帽棋力的人都觉得铁盘与他有一战，他们早就期待着这一战可以一饱眼福。铁盘的这句话让他们觉得不愧是愚园第一高手的风范。陶阳子一声不响拿过黑棋盒，捏着一颗黑子，他的手又颤了一下，却是有力地拍到铁盘面前的星位上去。子一落到盘上，陶阳子的心就完全像风中张着的帆鼓满了，仿佛还哗啦哗啦的作响， 整个身心都激荡着。他其实也在期待着这一刻，他以前怕，只是怕这一刻过早到来，这一刻终于还是到来了。铁盘注意到陶阳子眼中闪动的光色，有点惊异，一时没动子，说：天这么热了，你把帽子拿下来吧，也可以让我目睹尊容。旁边有人笑了，高手下棋，带点嘲讽口吻是正常的。往往赢棋的时候，还会不住的赢嘴，以扩大赢棋的快感。陶阳子一把将毡帽抓了下来，放在棋盘边上。这下，铁盘完全看清陶阳子的脸了，他已确信无误。于是，白棋开始往黑棋直逼过去。有几个观棋的人呀了一声，不知是认出了陶阳子，还是觉得铁盘的棋风变了。黑棋迎头碰上去，几步一走，黑白棋就缠在了一起。虽然摘了毡帽，黑棋还是摇头毡帽的棋风，下得凶狠，似乎遇上高手又越发凶狠着。陶阳子感到杀气从心中生出来，他在铁盘两块棋中间下了一子，断。棋从断处生，这是常说的棋语。一个子下去，对方棋成了两块，一块棋要活，需要有两个眼，两块都要成活，就要有四个眼。四个眼当然要比两个眼难成，于是纷纭复杂的棋就此产生，盘面上就好看了。要拼，要斗，要生存，斗智斗力考验人的棋力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这一招毫不客气，杀气明显的透露在盘上。铁盘朝盘面看一会儿，抬起脸来，用上挑的眼光看看陶阳子，似乎是受陶阳子的影响，铁盘也动了杀气，被断的两块棋就从两边包围过来。毕竟陶阳子断的一子是个孤子，有点势单力薄，而陶阳子却坚决地不让铁盘的两块棋合起来，非要断在其间。不但断子跳出来，而且逮住铁盘的一块大棋不给做眼，一旦有断就断开，不住的断。棋局越来越复杂了，杨子越来越觉得杀气笼罩着自己，就是不让铁盘断出来的棋做活，不再去管棋盘上还有许多空处大场，只顾搏杀着。铁盘没想到陶阳子的杀法如此凶狠，他有点怀疑自己是看走眼了。他真的是那个陶阳子吗？面前的这个小伙子的棋风根本不像以往陶阳子那种柔有韧性的棋风，显得十分刚性，并且手劲迭出。眼看着白棋被围得一大块活不了了，陶阳子拖出手来， 又把接应的另一块白旗的中间断开了，接着开始猛攻其中的半截龙。黑旗在前后的搏杀之中，施展的手段诡异多端，使人眼花缭乱，喘不过气来。整盘棋几乎没有官子，从头杀到底，而且是黑棋逮着白棋击杀，白棋分明只想逃命活棋。最后满盘都是棋，白棋和黑棋，活棋与死棋，白棋两块加散子有近40个子是死的，输了40多子，80多目。铁盘从来没有这样输过，不但输得那么多，并且像是被摁着挨宰，只有挣扎着逃，一点还手的力都没有。没有人说话，只是默默地看着。突然跳出一个声音：什么铁盘？豆腐盘。本来气氛像绞紧的湿布，如今一下子绞成了团。这段时间来愚园下棋的陶阳子几乎没说过什么话，这时他也有点吃惊，没想到这句话是从自己口中蹦出来的。虽然嘲讽是赢棋人固有的权利，但在这个场面上，对着面如紫铜的铁盘说出来，不是戏谑，而是猛锤了。哇的一声，铁盘嘴里吐出一小口血来，喷得满棋盘都红了。有人想上去扶他，铁盘摇摇手，他还能说出话来：没事，没事，老毛病。铁盘按了一下嘴，随后慢慢的从衣袋里掏出五块大洋，再加五角，还有五个铜板。他把钱摞在了桌上，便起身走了。陶阳子怀里揣着钱往回走，他走差了路，在街上转了几圈，走到楼上房间里，天已很晚了。两个表兄正歪在床上，陶阳子这才想到还没有吃晚饭呢，转身向外走，想带他们出去好好吃一顿。常木星拦住陶阳子，常木旺说他们都吃过了，要等到现在才吃还不饿死了。常木星却朝陶阳子伸出手来，陶阳子木木地伸手到怀中去，嘴里说着：没有零用钱了。常木旺说： 输了，他的钱都赌输了。 陶阳子停下了手，常木星瞪了常木旺一眼，常木旺并没有理他，只顾说着。就在楼前两条街交汇处，有一家赌馆，里面有麻将赌与排酒赌，还有轮盘赌。常木星先去小赌赌，赢了，接着赌注下大了些，一直赢到了一块大洋，再接下去赌注越来越大，最后却连本钱全输光了。陶阳子觉得胸中有一股气猛地翻腾着，不由得冲常木星叫起来：你怎么可以去赌呢？常木星没想到 陶阳子会朝他叫，生气不足地回了一句， 你不也天天去赌棋吗？不过你的运气好罢了。 陶阳子本来有钱就花，这一次有这么多钱揣在怀里，他就觉得沉沉的压人，无法伸手去拿出来。反正鱼园的人都清楚他是谁了。此后陶阳子也就脱了毡帽，背上了旗包。他在鱼园的楼里楼外两次坐下来，桌对面的棋手一见他便站起身来朝他拱拱手走开了。是啊，明知棋下不过他，明知他这么厉害，不是等于送钱给他吗？陶阳子本来没有明确想到自己是在赌，只认为是按输赢规矩下棋。现在他意识到这想法是自欺欺人了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他的所为真的合着道吗？陶阳子离开鱼园，他觉得自己无处可去，他也不想早早的回去对着两表兄的脸。他在街上闲逛着，不由得走到了盘园，走到了盘园的水榭里。他把棋盘在水榭中间的石桌上铺下来，他很长时间没用这副棋与人对决，对着空棋盘捏着一颗棋，他久久没有落子。他不知道该落在哪里，该付的是哪一盘。他第一次感到这副棋的生疏有着一种隔离感。恍惚间眼前的棋盘上是一片红色，还有铁盘血章如紫铜的脸。多少日子他都在那一种状态下与人对局，他还是喜欢下棋而下棋吗？坐了很长时间他都没有下子，随后他把棋盘叠了收起来，回到住所去。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，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，任丘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黑白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陶阳子邂逅了梅若云，两个人开始对坐手谈。陶阳子感觉到黑棋不再是自己的禁忌。梅若云告诉陶阳子自己将到南城去生活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黑白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。